在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北京冬奥组委观察团通过线上学习加实地考察的方式，了解东京奥运会的筹办内容、办会经验，为北京冬奥会做准备。来听体育广播记者金泽的报道。 7月18号起，北京冬奥组委分四批派出了34人赴日本学习。目前第一批观察员已经圆满完成学习任务，平安返回国内，正处于隔离期间。北京冬奥组委开闭幕式工作部演出仪式处处长王军说：“ 主要来到东京的目的呢，就是要亲身的感受东京奥运会的办赛的这种氛围，了解东京奥运会的筹办的工作和赛时的组织情况，特别是呢，有针对性的了解东京奥运会的疫情的防控的政策和办法，他们的整体筹办和运行工作严谨周全，特别是在细节的方面呢，值得赞赏。 这其中，防疫成为了观察员们最为关注的方面。疫情下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从到达机场、入住酒店，再到考察场馆，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医疗卫生处副处长王同国总结了可实施的防疫内容。这些内容也适用于北京冬奥会。 一个呢，就是在国外奥运相关人员集中到达机场以后，及时开展核酸检测，快速引导人员呢离开机场，避免交叉感染。第二呢，就是要提前掌握每天到达北京的航班和人员的一个数量信息，合理安排啊机场核酸检测的工作人员设施，并且设置好1米线，提醒人员保持距离，禁止交谈。第三呢，在等待核酸检测结果这个区域要安排好充足的酒精消毒，规范工作人员佩戴口罩。第四呢，就是在身份注册卡、激活柜台等等这些人员啊容易聚集的区域，多放置一些1米线的标识，设专人啊维持秩序，并监督落实防疫措施。另外呢，就是在身份注册卡激活后，及时引导人员疏散，防止人员的聚集。 距离北京冬奥会还有180天，在疫情防控的大环境下，观摩和了解东京奥运会赛会服务和赛事运行情况，将为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发。根据行程安排，北京冬奥组委将召开东京奥运会学习成果分享会，详细总结梳理观察员此行的见闻收获，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提供全面系统的工作建议。 昨天东京奥运会落下帷幕，昨天也是我国的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让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属于自己的奥运会。来听体育广播记者陈默撰写的述评，享受每个人的奥运会。 8月8号，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一天，很多跑友定了闹钟，早晨6点起来看男子马拉松决赛。他们关注冠军基普乔格最后的完赛记录，关注日本选手大破解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并且给予中国选手杨绍辉排名第19位完赛，刷新中国选手参加奥运会男子马拉松比赛最佳排名的最大敬意。在这一场无关于中国运动员争金夺银，甚至进入前8的比赛中，中国观众给予了满满的热情。因为在中国有着广泛的马拉松爱好者，他们甚至会在早晨刷一个 42.195 公里来表达与奥运共同奔跑的心情。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很多练习 CrossFit 的健身爱好者录下了比赛，仔细学习运动员的举杠动作，从而纠正自己的举铁训练。而在中国赛艇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上屡创佳绩、创造历史的同时，中国已经有一大批陆上赛艇的追随者，奥运会项目正在逐渐地走进普通人的生活里。如果说排球、乒乓球、羽毛球这些在中国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项目备受关注是在情理之中，那么随着全民健身的深入人心，一些看似小众的奥运项目也在逐渐拥有了自己追随的粉丝。奥运项目的百花齐放，让全民健身、全项目健身，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适合并且热爱的体育项目。如果说奥运会是4年一次的饕餮盛宴，那么全民健身则是平淡生活当中的粗茶淡饭，少一顿也是不行。7月8号，国务院印发了2021年到2025年全民健身计划。计划中表明，目前我国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已经达到了 37.2%。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水平，这些措施都让体育项目落了地，让人人都能够成为运动员，人人都能够在家门口参与体育，人人都能够在基层感受小小的奥运会。金牌榜第二，奖牌项目百花齐放，中国体育正在迈向体育强国的路途当中。而在新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当中，也已经从开始的体教融合逐步扩大到体位融合、体旅融合， 在属于老百姓的健康中国蓝图当中，他们会和运动员的体育强国梦一样，每个人都在迈着强健的步伐，感受着每天都是训练日。2008年，人们喊出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这个口号是一种期盼。13年过后，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正在真真实实地发生在你我的生活当中。 13年前的8月8号，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大幕开启中国百年奥运与梦圆。今年的这一天，东京奥运会迎来闭幕日，奥林匹克再次进入北京时间。 再过半年，明年立春之时，北京冬奥会将拉开帷幕，北京也将成为世界第一座双奥之城。下一站北京，让我们共同期待。 好，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疫情防控。昨天，本市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35场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进一步严格铁路进出京通道疫情防控举措，同时明确，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级市以外的其他地区人员进京不要求提供核酸检测证明。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发布会上，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重申进返京政策。 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其当地人员暂不允许进京，待其所在县、市区其全域转为低风险地区后，适时放开。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级市域内其他县、市区其当地人员非必要不进京，需要进京的持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抵京后实施14天健康监测，并在抵京当日及满7天时进行核酸检测。 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兰同时指出， 全市报告确诊病例的住所及单位所在街乡镇和单位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出京，确需出京的需持北京健康宝绿码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据王兰介绍，北京进一步严格铁路进出京通道疫情防控工作。 铁路部门将在进站时对所有进返京旅客实行100%测温，查验北京健康宝，对非绿码人员将劝阻登车。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消息，从传统师带徒到工学交替培养，本市今年将培养10000多名企业新型学徒。 新华社消息，青少年冬奥教育基地落户中国科技馆，面向青少年开展冬奥教育活动，推广普及冰雪运动。 新京报聚焦东京奥运会，没金牌他们依然闪耀。 北京青年报报道，一传20多人，扬州一个检测点组织混乱，多人被处分。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早晨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来关注石景山区富石路沿线冬奥景观大道建设进入收尾阶段，预计9月底完成改造提升。 7点半开始的主播在线关注北京野生动物园预言式通报引发热议，人类可不能让动物看笑话。二季度国内融资热度持续攀升，上半年总融资金额达到1.7万亿元。 人社部、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了平台企业规范用工、合理承担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具体要求。意见的出台将给相关劳动者带来哪些利好？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昨天是我国第13个全民健身日，近几年民间体育运动蓬勃发展，马拉松、跆拳道、击剑、滑雪，各类体育运动不断丰富着公众的健身选择。与此相伴，民间体育运动纠纷也在不断出现。现有法律框架下，这类纠纷都有哪些解决途径？欢迎收听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东直门的民安小区十号院拆迁多年无法回迁，记者追问最新进展。北京地坛医院专家介绍德尔塔病毒的临床表现、传播特点以及公众如何配合防控，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现在虽然已经立秋，但是秋后还有一伏，夏日炎炎的感觉并未消退。本周降雨和暑热还将继续相伴，详细内容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今年北京的夏天雨水偏多，强对流天气导致状况不断，气温还像往年一样维持高位，所以总体感受异常闷热难熬。不少朋友开始期待立秋后可以迎来天朗气清的舒爽感受。不过常年来看，华北地区要到九月中旬以后才能正式开启入秋进程。经过几天的沉寂后，本周前期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降雨雷电又将频繁来袭。周三之后总体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整周的气温平稳，波动不大，日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上下，风力以三级以下的微风为主，提醒您外出带伞防雨防晒。另外，目前仍是汛期，山区浅山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请尽量避免到山区游玩，确保安全。养生方面，立秋后肺功能开始进入旺盛时期，要注意内心平和宁静，保持心情舒畅。饮食上以收敛为主，可适当多吃些芝麻、糯米、枇杷等柔润的食物，少吃葱姜辣椒等发散性食物，早晚也可以多多散步，有益于身心健康。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气温 22.2 摄氏度。目前，全市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已经结束了，不过在停歇一段时间后，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计今天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上下，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较为闷热，防暑降温不可松懈。 气象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22.2 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属于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气时间是19:19，明天的升气时间是5:2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朱峰编辑、于飞、刘佳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六点钟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新冠肺炎疫情反弹，记者实地走访多个商超市场，调查防疫政策落实情况。 扫健康码掌握动向，还有戴口罩，这都是很有效的一些防控方式。 热线回声：交叉路口围墙过高，遮挡司机视线。属地政府回应，问题已经解决。 现在呢，来回通行啊也比较安全，视线也比较好。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随着北京多地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全市的防疫政策再次收紧。按照要求，北京市商场、超市、农贸市场、餐饮等商业服务业企业要严格落实佩戴口罩、测温验码、通风消杀、保持社交距离等常态化防控措施。那么目前这些地方对相关防疫政策落实的情况如何呢？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实习生李敖随机走访调查，来听报道。 8月7号上午10:30，记者来到了位于丰台区丰科路的万达广场，发现商场不同入口的防控力度存在差异。商场B1层地铁通往商场的入口处摆上了用来登记信息的桌子、测温枪，也贴上了健康宝二维码和提示标语。但是记者发现，有些顾客因为手机原因不能扫码，工作人员也并没有强制登记信息。而商场一层一号大门口，顾客排起了扫码、测温、登记信息的长队。门口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进入商场必须打开健康宝，不能扫码的一定要登记信息，否则无法进入。进入商场后，记者发现某些店铺的员工也没有按规定戴好口罩， 有些甚至摘掉口罩和顾客面对面说话。在一些化妆品专柜，部分员工在给顾客试妆时，口罩挂在了下巴上。 对于这种现象，记者询问了商超的安保人员。 咱们现在规定员工都要戴口罩吗？ 对。 那里面那要是有人不戴怎么办？又有人管？ 不戴看到了有人管。 除了大型商场，市内的一些小型超市在疫情防控方面存在的问题更多。在位于房山区抚盛东街的百年大吉生鲜超市门口，记者看到，虽然喇叭在循环播放的戴口罩扫码测温的录音，可并没有店员负责监督，扫不扫码全靠顾客自觉。在通州区杨庄路49号的华联精品生鲜超市门口，记者看到，虽然超市门口贴出了提示，但并没有看到工作人员监管顾客是否扫码，更没有人测温。记者也随机采访了一位前来购物的顾客，对于这样的防疫状况，他表示：“ 可以加大这个安全吧，因为现在大家的意识都防范比较强，这种人多的地方还是需要多一点这种防护的要求吧。正常来说，扫码不是必须的吗？” 去年五月，来自新发地市场的疫情搅动了整个北京城。那么目前生鲜市场的防疫情况又如何呢？记者来到了位于丰台区的京深海鲜市场，在市场西门口有安保人员进行监督，每位进入市场的人员必须扫码登记。 请快戴好口罩，扫码测温进入市场。 门口安保人员提示，车辆入场除司机以外的其他人员要下车走人行道，扫码测温后才能进入。市场门口的防疫措施让人踏实，可进到市场里面，情况却大不相同。记者发现，某些海鲜商铺门口流着脏水，在高温天气下散发着腥臭的气味。虽然墙上贴有佩戴口罩进场的标志，但某些店员并没有按规定佩戴，还经常与过往的顾客搭讪。记者也随机采访了一位市民，他认为在目前疫情反弹的形势下，佩戴口罩很有必要。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尤其是在现在这种疫情稍微有点反弹的情况下，掌握一些就扫健康码掌握动向，然后还有戴口罩之类的，这都是很有效的一些防控方式。 记者在走访中也发现防疫工作做得比较到位的商家，在位于房山区抚盛大街的华冠超市水碾屯店，记者看到一位没有佩戴口罩的顾客想要进店购物，却被工作人员拦下。 我就拿一瓶奶就走。 行， 必须 戴口罩， 必须戴口罩，扫健康码。 我就拿一瓶奶，马上就 是。行，拿不了，现在不行了，我可以给您拿掉。 大型商超生鲜市场一直是本市防疫工作推进的重点和难点。在8月4号召开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导组副组长齐金丽也通报了一批市场、餐饮、商超、影院、七小门店等公共场所存在的防控问题。其中，测温验码、扫码措施落实不严格，落实佩戴口罩要求不到位等问题比较突出。针对商超市场出现的这些问题，齐金丽表示， 反映了当前社会面常态化防控工作中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部分市场经营主体防控意识不够强，执行防控措施不严格，相关属地和行业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和督促整改的力度上也有待加强。解决这些问题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而需要常抓不懈。 除了商超市场加强自身管理和属地监管之外，齐金丽也提醒市民 戴口罩、勤洗手、常消杀、保通风、控距离等依然是最简便有效的防护措施。二是少聚集、少聚餐、少聚会，在公共场所也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三是接种了疫苗并不等于就进了保险箱，贴了护身符依然不能放松自我保护，不能代替常态化防控措施。 在连续179天本市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的情况下，本市的疫情防控工作逐渐常态化。无论是大型商超、生鲜市场等公共场所，还是普通市民，都多少放松了警惕。因此，当携带着德尔塔病毒的疫情卷土重来时，种种问题便暴露了出来。疫情防控并不只是嘴上说说，更不应该是表面工作，而应该是每个商家、每位市民都要牢记并遵守的要求。在国内疫情重现，尤其是国际疫情严峻的形势下，我们更应该注重防控和防护，时刻绷紧防疫这根弦，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热线回声。 新闻热线曾在7月16号报道过，